第72集，处理完毕，确认另外一个还未清醒的病人意识状态较前有所改善，目前生命体征平稳，查血结果没有太大异常，他和接班的同事床旁交了班，然后脱白大褂准备回家。拿出手机，罗明瑶下午给他一个消息，又是告诉他今晚出去吃饭。2月里，罗明瑶已经3次出去吃晚饭，虽然赵斌理解研究生也有必须的应酬，但最近罗明瑶的不对劲让他多想了很多。罗明瑶去见了父母帮忙找来相亲的女孩，见面之初他打算的是给人留下一个不好的印象，然后反馈回家里，以后帮他联系相亲的人也就少了。罗明瑶本来也不是擅长交际的类型，第一次见面场面一度很尴尬，结果回到家父母打来电话竟然表扬了他。女生反馈说， 不吵不闹，不是那种特意装逼炫耀的，相处起来很舒服。 父母说他表现谦虚很好，但是要注意男生应该多主动，还给他打钱来让他以后多约女生出来，还有要主动去把账都结了。罗明瑶心不在焉地吃着饭，考虑一会儿是否应该主动去结账。一方面他出于自身多年的教育，认为这种时候该男生来结账，一方面又觉得不结账也许能留下足够讨嫌的印象，但是怎么开口让别人去结账，他纠结了半天，脸上都出现了犹豫挣扎的表情。 怎么样，这家的菜不合胃口吗？ 对面的女生问道。罗明瑶回过神摇头道， 我觉得挺好的，有点走神，不好意思啊。 女生微微一笑，不甚介意，又说道， 你喜不喜欢看电影啊？周末要不要一起去看电影？最近有一部科幻片，我还挺想看的。 吃饭是因为父母的意愿，看电影就有点私人了。罗明瑶觉得不能再进这一步，于是摇摇头。 我平时不太看电影的，这个周末，我还要去实验室呢。 罗明瑶早就不去实验室了，但这个理由是最好用的。 那好吧，下次有空约。 女孩子脸上失望一闪而过，但她并不气馁，仍然语气轻快。 那你平时除了做实验，空闲时间都做什么？ 罗明瑶硬着头皮胡说八道，把自己觉得不太好的习惯往外说。 我其实空闲时间也不多的，医学生上研究生很忙，而且大多数时间都在做实验，上临床还有开会什么的，所以有空了我就是在家休息，还有打游戏。 两个人吃过饭，罗明瑶也没有送女生回家，自己一个人回去了。路上一边走一边盘算，如果他再约就直接给他说相处以后觉得不合适。罗明瑶又想怎么跟家里人说，这是自己的问题，不能让别人误会女孩子有不好的地方。回到赵斌家，罗明瑶有点紧张，他并不喜欢对赵斌有所隐瞒，这件事让他觉得自己像背着赵斌外遇一般。然而他刚进门，手机就一个信息提示音传出来，这本来也不是什么大事，罗明瑶却紧张兮兮的拿出手机看，还要注意挡住赵斌的视线。赵斌坐在电脑后面看着他的样子微微皱眉。罗明瑶看着短信上女生发来的， 我已经到家了，今天很开心，下次再约。 手指在对话框那里踌躇着，到底回不回呢？是冷漠无视让人觉得他是那种不礼貌的人，还是直接在这里就说明白，没意思，不要再见。他犹豫不决地点了点对话框，输入了几个字，又删掉，绞尽脑汁地组织语言。他没注意到，赵斌已经从桌子旁站了起来，向他走过来。赵斌本意不是过来偷看他的短信，他只是看罗明瑶对着手机发呆，脚上鞋子都脱了下来还不换拖鞋，就这么踩在地板上，怕他冷着了，准备过来帮他穿鞋。没想到走近了一眼就看见手机上一串的消息和聊天对象的微信头像，他克制不住地一把拿过罗明瑶的手机，手指一滑，一长串的消息滑出来，两个人的对话就展现在面前。 你好，听说你也是 C 大的，后天在哪里吃？你定个地方吧，我哪里都方便。你喜欢吃西餐吗？要不后天我请你吃西餐。 三月西山那边可以看桃花，到时候你有空一起去吧。已经到家了，今天很开心，下次再约。 女孩子一串串热情洋溢的消息就这么在她眼前晃动，赵斌脑中一片空白。 他是谁？卢苗今天晚上是跟他出去约会吃饭？为什么？卢苗为什么隐瞒自己？ 答案显而易见，赵斌心里一片冰冷，连带着表情也冷了下来。罗明瑶被他突然抢过手机的动作吓到了，在赵斌速度翻看手机的时间里，罗明瑶出于本能冲上去抢回了手机。他把手机拿回来之后才意识到不对，一转头就看见赵斌表情冷漠，眼里蓄着暴风雨将至的怒气。赵斌的声音压得很低，压抑着内心的暴躁。 这是怎么回事？ 罗明瑶很久没有体验过赵斌暴躁的时候了，一瞬间他又仿佛是以前做错事的实习生，手一抖，手机就掉在了地上，撞在地面上的声音让人心惊胆战。他带着紧张恐惧的目光看着赵斌，不敢去捡手机。赵斌被他这样的目光一看，心里就软了。以前做学生的时候，他还能冷冰冰说一句你出去，让其他人来，现在看着自己恋人这个样子，赵斌更多的是懊悔，怎么又没控制住脾气把人吓到了。于是他收敛起内心的暴躁不安，揽住罗明瑶的肩膀。 对不起瑶瑶， 我不该。 罗明瑶一瞬间的怔愣，然后抱住赵斌的腰，把头埋在他的颈项里。 对不起赵老师， 他说话的声音带着点哭腔。 是我对不起你。 赵斌手抖了抖，摸了摸他的头发。 有什么事你能不能告诉我？如果你有什么想法，我希望能够第一个知道。 说这些话的时候，他觉得喉头像被哽住了一样，心里也酸得厉害。罗明瑶挣开他，捡起手机来，调出父母的微信，开始从头到尾跟他讲了起来。赵斌听完以后，莫名有种劫后余生的感觉。 所以说只是应付相亲？ 他还有些恍惚，一开始直挺挺坐在沙发上，听到这里赵斌瘫倒下来，把脑袋直接放在罗明瑶腿上。罗明瑶正襟危坐，力图让赵斌感到舒服。 我不该瞒着你的赵老师，对不起。 赵斌伸手摸摸他的脸，沉默了一会儿。 这样的事情迟早会发生。 赵斌轻轻地说。 你都大学毕业了，今年也24岁了，一般普通人家里这个时候都已经谈恋爱了，带着将要跟自己共度余生的人回家见父母，准备成家，你也应该是这样的。 不是这样，不是这样的赵老师。 罗明瑶慌忙打断他。 我在大学的时候就发现自己不喜欢女孩子了，我无论是怎样都不会找女朋友，也不会有所谓的成家的。 赵斌被他的认真劲儿逗笑，忍不住逗着他。 和我这样不叫成家呀，我才知道。 罗明瑶慌地抓住赵斌的手说。 不是不是，我就和你成家，我不会找其他人的。 赵斌笑够了，终于认真地说。 唉，但是这个样子也不行，你不能够一直拖着，女孩子你总不能一直耽误人家。如果没有继续交往的打算，那就早一点说清楚，这样别人也好早一点找一个合适的人。还有家里。 罗明瑶握紧他的手。 家里的事情我会和他们讲清楚的，我这次要明确地告诉他们，我是不喜欢女人的，我喜欢的是男人，他们。 瑶瑶。 赵斌打断了他。 你真的想跟家里人出柜吗？你想清楚结果了吗？ 罗明瑶坚定地看着他，然而一秒钟以后，他泄气地闭上了眼，摇了摇头。 赵老师，我其实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去告诉家里人，对不起啊赵老师，我